家的路上，分手已经是天有三天，整个人什么都不对，左边右边心里转掉了几遍，你真的不在身边。

点却走向缠绵，聆听前言，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

朵云都开，看见青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星阳灿烂，每次星月晚 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久久不忘呢？在每个辗转难眠的夜里单曲循环着，无论是阳光或是风雨，这首歌都可能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很长一段的时间都在单曲循环。欢迎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你最近有哪些单曲循环的好歌？发送歌曲的名称及歌手的名字至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你心里的故事。积极参与互动话题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石景山八角游乐园提供的阿里星光乐园的门票。赶快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活动吧。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